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77集，冬至与江口的交战。 别动，也不要回头。你身后不远处，好像有一只会隐身的丧尸。 吉田没有回头，但他浑身汗毛直竖，身子一下子僵住了。三级丧尸的灵智已经进化到了一定境界，他竟然发现冬至他们身上佩戴铃铛，只要靠近一定范围就会响起，所以他距离冬至他们不远不近，正好就在让铃铛响起的安全范围之外。夜晚是人警觉性最低的时候，也是丧尸发动进攻的最好机会，所以刚才冬至就算在跟吉田说话也没敢放松警惕。果然就在他不经意转头时，隐约看见黑暗中一双眼睛映着火光闪过，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两秒，但已经足够让人确认身份。冬至不想惊动他，否则下次对方警觉性会更强，更难抓住。但如果他们所有人都聚集在这里，丧尸是不会轻易出现的，只会等待他们落单的时机再加以偷袭。对方不吃不喝，防不胜防，与其被动应战，不如主动出击。 你不要动，我借口去如厕，然后引开他，你叫醒其他人。 吉田紧张的一动不敢动。冬至起身往丧尸潜伏的相反方向走去，他离开篝火走出一段距离，忽然听见身后沙沙作响，下意识的回身挥剑，一道黑影霎时扑来，却又瞬间消失无踪。长手剑扫了个空，冬至不由一愣，又一道黑影从背后掠来，脖颈激起丝丝凉意，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。冬至将剑反手刺去，依旧是刺了个空。冬至仿佛在与空气搏斗，敌人不是对血饥渴之极的丧尸，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人。 会不会是会隐形的三级丧尸？应该不是，铃铛没有响起来。 冬至心头一动，蓦地转头奔向来时的火堆。篝火依然在燃烧，火焰与柴禾剧烈融合，不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。但他的伙伴们，刘清波、柳四、张松等人，还有吉田纪子，全都七横八竖地倒在地上，血从他们的身下蔓延出来，缓缓流向他的脚下。冬至难以置信， 老刘，柳四， 他脚下一顿，继而迈向刘清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危险已经悄无声息从他背后临近。自从来到交流大会，看见冬至，江口就无时无刻不想杀了冬至。他也许不是藤川葵座下最厉害的弟子，但绝对是最忠心最狂热的，甚至不惜将自己原来的名字改成女名，就是为了效仿自己的老师。藤川葵被交换回日本的时候，虽然最终保住了一条命，却也重伤在身。江口很明白，以自己的能力，就算再加上十个自己，也无法杀了龙身以及其他特管局高层。但是交流大会就不一样了，各团队出赛的基本都是还没来得及扬名立万的新人，哪怕能杀了一两个，也算是为了自己师父报了仇。于是他主动找到渡边，主动报名参加。渡边本来还为人数少而烦恼，见藤川葵的弟子主动前来，自然喜出望外，忙把他加上。即至一行人来到美国，见到别的队伍，江口才知道原来龙身的弟子冬至也参加了这次大会，这样一来就更符合江口的初衷了。他直接把目标从所有中国人缩小到冬至一个人身上。好巧不巧，双方抽签又抽到了同一个岛屿， 这简直是为江口作案提供了天时地利。江口知道直接动手是行不通的，渡边肯定会阻止的，但如果自己单独找机会偷袭就方便多了。在前来岛屿的轮船上，他本来想动手，奈何冬至一直躲在房间里不出来，唯一一次是对方吃完饭独自回房间的路上，那里有一条狭窄的通道，江口几乎按捺不住想要将对方推下海的冲动，但一个人拦住了他，一个俄罗斯人。 我与那个冬至也有深仇，我给你一样东西，这件东西足以让你在岛屿上自保。轮船上杀不了冬至，等去了岛屿上，你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，将冬至甚至所有中国人都杀死，神不知鬼不觉。 江口将信将疑，但俄罗斯人给他的这个条件的确让他在丧尸游荡的森林里活了下来。他趁着丧尸来偷袭的机会单独离开，找到中国人并一路尾随。他看见吉田纪子这个女人转眼就跟中国人厮混在一起，谈笑风生，没有半点廉耻。江口咬牙切齿，暗自发誓， 等收拾了这帮中国人，一定要把吉田也料理了。 但这一路上冬至几个人始终很警觉，非但很少单独行动，连一波波的丧尸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江口好不容易利用丧尸将对方引出来，将他直接诱入结界之中，让他陷入幻想不能自拔，再趁机下手。 老刘，老刘！ 此时冬至正跪在地上大喊着同伴的名字，而江口手握短刃，悄无声息地迅速接近，锋利的刀身与对方后背相距咫尺之遥，眼看就要捅入那具血肉之躯，彻底将对方置于死地。江口不知不觉在黑暗中扬起嗜血的笑容， 我要杀了这个混蛋为老师报仇。 但就在这时，冬至猛地转身直直望向江口，江口一惊，但他去势极快，此时已收拾不及，只能依旧向前撞向冬至。对方不闪不避，手腕微动，锋利剑芒铮的一下亮出，在江口面前划过一道耀目的光。扑面而来的煞气让江口大惊失色，他的短刃非但没能刺中对方，肩膀反而传来剧痛。江口一击不中，飞快往旁边歪去，但冬至似乎早已料到他的举动，剑光几道纵横来去，竟将江口所有的退路都封锁了。江口二话不说转身就跑，一面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白色纸片，两指夹住往后一丢，轻飘飘的纸片落地即变成一名带刀武士，举刀冲向冬至。 你辛辛苦苦把我引出来，又设了结界困住，就这点把戏吗？ 冬至朗朗一笑，提剑架住武士的攻势。武士虽然凶猛，但路数有限，很快被冬至摸清底细。这个式神比之前碰到的逊色多了，江口别说比不上藤川葵，可能都还不如藤川葵最初带来的弟子北池惠。 你是藤川最差的学生吗？我没见过你这么烂的阴阳师，不如直接改行去当健身教练算了，我那点三脚猫的功夫去教教普通人还是可以的。 冬至一边跟武士式神交手，一边还有余霞对江口诸般奚落。江口用日语回骂，冬至却面不改色，一脸听不懂的样子，让江口极其憋屈。他忍不住从口袋里摸出那个俄罗斯人给他的东西，一个巴掌大小的小匣子。有这个匣子在身上，江口即便孤身一人在森林里也很安全，因为那些丧尸自动会退避三舍，对他视而不见。他几次想打开看看那个匣子里到底装了什么，为何连丧尸都避之唯恐不及，但每每手指按在匣子的锁头上时，那个叫安东的俄罗斯人的话就会回荡在他耳边， 离你的敌人最近的时候再打开它。 江口的手 就按在匣子上。他呼吸急促，眼看自己的式神被冬至一剑拦腰截为两截，身形迅速变回轻飘飘的纸片人。江口不再犹豫，将匣子朝着冬至按下开关。匣子本来就轻，打开之后重量也没有变化。江口瞪大眼睛，没有想象中的狰狞巨人从匣子里蹦出来杀向敌人，更没有异兽怪物，什么也没有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